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嘅。 哇，大镬啦！好， 喂，饮杯先， 大镬，饮杯先。 喂，有酒饮真系一流啊！ 唔记得将个电话校翻做震机添，我都算巴闭网佢第一单喺度都。喂，今日又见到Eddie Sir， 咁啊，因为呢个私家咩家有私事嘅，即 系 好似同 你就见到佢今日。 唔係佢拉我嘅，就同阿 Eddie Sir 一樣咯，唔係同阿吳克儉一樣咯。 係點解？ 私人理由。 哦 ，OK。 唔使解釋噶。係。咁人哋30多萬都唔使解釋。 哦，唔使解釋就唔使解釋啦，即係我喺度出現都唔使解釋嘅，基本上。 其實咧就唔係喎，你喺度咧，因為今日嘅 topic 咧，其實我 book 咗你好耐㗎啦。因為咧，其實咧，我對呢方面嘅知識咧係接近零。 唔係啩？屌你個個咧講呢啲 topic， 諗起我當我嘈查你咩大佬？ 喂， 系任靓仔啊，大佬， 咁系喎，唔系各有长处嘅。有一次你知唔知我打你探长咧，我打到心肠啊，哇！我突然间点解叫心有心有长嘅人打俾我咧？ 哦， 即系呢个都呢个烂 get 嚟嘅。不过咧，喂，喺度交代咗阿 Eddie Sir 去咗之后咧，咁啊都讲翻少少嘢啦。喂，上个礼拜六定日啊，见到你喎。 在哪裡？ 網聚咯，人哋嘅網聚。 哦，人哋網聚去飲咯，當係。 喂，咁嗰度咧都要提一提嘅。咁啊，嗰日咧有個網友阿明係嘛，叫阿明嗬，咁啊噏頭啦 ，Lance 少。多謝你先，佢有個教訓我，佢就話：，你啲即係 教訓你啊， 同你係啊，答聲啊，你咁樣，咁我衷心接受嘅。但係咧，我覺得你唔接受，你冇得進步。係 係係。 咁雖然係，即係雖然掃人都唔應該。 喂，咁你坐喺度幾嘅話都唔掃噶啦，大佬。 咁咪就咯，所以而家要更加要進步啦。不過除此之外咧，我哋啲聽眾其實好有心嘅，佢咧除咗啲即係有俾翻意見我之後咧，佢仲要係。捐咗2000元俾我哋嗰個， 哦，就係嗰個明， 阿明， 喂，多謝阿明， 多謝阿明，多謝曬，多謝曬。咁我喺呢個節目嗰度講翻聲啦。咁一陣間咧，我睇下開唔開到道門，開到嘅話，我就攞下啲衫俾大家睇下啦。同埋因為我哋而家都其實仲爭啲錢， 哦，太忙， 又仲爭啲錢嘅。 其實嗰度係咩嚟㗎？都 嗰個係阿卡文有一次去非洲嗰陣時咧，就見到啲細路仔咁啊，拖住佢哋，發覺佢啲手咧就好凍。咁啊， 喂，其實我有少一頭霧水嘅，究竟？即係如果冇聽過節目嘅朋友就唔知道做乜嘅咯。 係啊， 嗰係三不管裏面。 三不管裏面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收尾我哋有兩次做節目都有提到嘅，咁就盡量就因為我哋而家就冇就買咗啲羽絨啦同埋鞋啦。咁同我買羽絨嗰個啊，咁有陣時大陸都有啲好人嘅。第一佢價錢好平。兼且咧就啲貨。 有冇 check 嗰啲羽絨裏面 落咗嚟 咩㗎？ 落咗嚟㗎啦。 即係拆開裏面有冇啲？ Cool 嘅， 啊 OK， 咁都叫做係啲 cool， 係啦，咁啊啲叫好嘢嚟嘅，咁啊 check 咗同埋有輕量性，咁仲有佢仲話仲要送埋襪添，係，咁啊即係都變咗係成套嘢就曬，因為你有著鞋唔著襪，咁你知啦，著褲就打出， 揾啲，係啊，你背埋口型先得嘅嘛，打出碌， 喂嗱，今日咧我哋講個題目，講咩咧？講成， 所以今日預定呢個 bit 吧， 係啊，因為咧一定絕對多。啊， 系 啦，咁咧，同埋咧，如果你覺得頂唔順嘅話咧，即係啲女聽眾咧，就我覺得更加要留低， 系啦， 知己知彼。 嗱，又或者如果你係明光社有捐錢俾佢嘅支持者咧，咁你係咪聽啊？因為今日咧大量篇幅係講嗰個樣，嗰個叫咩名話？嗰個樣， 明光社嗰個樣。咦，點會記得啊？呢啲名算啦， 蔡志森，成個 fit 咗啲， 佢唔係粗口嚟嘅，但係有陣時咧， 但係佢講嘢仲衰過粗口。 其實咧，有陣時有啲人咧話粗口粗口，喂，你要睇下 content 究竟係裏面咩嚟噶嘛？你講到滿口仁義道德，你做嘢係衰嘢嘅話，咪仲衰？ 冇錯。 好，咁另外啦，啊，少少題目啦，多謝各位網友，我哋突破1000個 like 啦。 系， 咁啊都真係非常開心，真 係 咁啊！有陣時咁，但係啊咁啦，我哋因為呢個節目咧就13集嘅啫，咁而家我諗點收科？ 你而家第几集啊？ 第六集啊！ 第六集一千个 like， 十三集起码四千啦，系嘛？ 哇！咁啊，要靠你哋 share 啦。好啦，言归正传啦。 喂，咁其实今日揾我嚟咧，你都系无非都系想讲啲咸湿嘢嘅啫，即系唔系咸湿嘢，色情嘢。嗱，唔知点解嗱，你又系咁样觉得啦？俾人嘅形象咧就一条咸湿嘅文化人啦。 我覺得咁講應該係話你會有話題， 是 其實我都會自己都好睇啲，不過同埋我就冇參與過一啲即係production 嘅嘢。 喂，同埋阿次官咧，即係我喺花生台咧，耐唔時一個月一次有一個節目咧，就咁失不咁話咧，次官咧就專登就揾我開個節目，就係佢想講啲鹹嘢，因為咧佢要揾個人戰佢底。 明白， 因為佢平時形象又要做係啊，即係佢做公眾人物嚟噶嘛。咁但係佢其實所有嘅內容都係去揾嘅，即係佢好想講幾十年，終於有得機會爆屍啦。 哇！咁啊呢個位 咁，所以咧，我喺呢個位度做咗一個即係網台上嘅一個即係一個特別嘅地位啊！即係啲人將啲 避孕套 唔係最乸渣嗰啲嘢呃曬我度，咁自己又可以一齊參與。但自己又唔使上身咁樣， 咁你其實可以 好樂意 我啲 friend 咯。 其實好樂意，因為咧，即係因為好多人好多壓抑咧，即係成個社會都係嘅。即係點解一啲人中意聽粗口節目？你知唔知？原因就自己唔係咩，有機會成日講，但自己又好想講嘅時候。 正如其實如果呢個台可以講嘅話咧，其實今集我都會講。 其實就冇話唔好唔可以講嘅，即係我哋呢個台就合情合理地咪講咯。 明白。 譬如唔通你話撚手小菜都唔講得咩？即係有啲人係乾淨到咁㗎嘛，係咯、 啊。 即係我哋絕對唔係。 同埋有時候我都覺得啲話咩屎啊妖啊咁樣，即係佢覺得咧就咁樣就好似避咗嗰個。 我覺得呢啲好自己呃自己，即係好乸凍啊咁嗰啲，哎呀好咩凍咯。 我哋因為咧。啊，有即係台規啦咁所以所行咁咪都全玩翻啲遊戲啦。喂，咁咪言歸正傳啦。喂，講翻咁性嗰度啦，你會係點樣？即係你啟蒙係咩啟蒙啊？ 其實啟 我聽到我講 啦，性啟蒙咧就可以天然噶嘛。即係到咁上下有需要，你又自然會發嗰啲夢咧，係你好陌生嘅夢。但係發人又好開心，春心盪漾。 你知道今晚本來想揾埋安靜嚟 嘅， 但係佢唔得閒嘅。咁我點解揾佢啊？ 知道呢個話題。 Exactly。 你講春夢咁啊？點解先得㗎？ 春夢了無痕啊！ 即係其實咧，即係呢樣嘢點樣啟蒙咧？原因就係、是。这个天然的呼唤来的，只要你不是特别乱，你都会想起女人的了。 喂，其实我都问想想，就算是乱的话都会不会射先？ 想男人咯。 会射的嘛。 会想男人咯。 是想男人。 咁但是我小个原因我住屋村的。咁以前呢话好多藏龙卧虎㗎嘛。即係隔篱呀都大排档汤狗都识汤。哇嗰边隔篱呢喺街市度唔即係喺码头做咕哩嘅好串㗎嘛。咁咩人都有嘅讲见。咁呢就其中有个呢就开报纸档嘅。佢就是泰国华侨嚟嘅。咁即係只不过报纸佬就娶咗个泰国婆咁样。咁呢即係佢个屋企呀泰华咁样。咁即係我最深印象㗎啦我同好鬼咁 friend 嘅细个。因为年纪差唔多就好容易 friend 㗎嘛细个。 你同个泰妹年纪差唔多㗎嘛。 同佢啲仔啊，咁於是乎咧，佢就成日咧招呼佢屋企，就叫我哋攞啲嘢走。因為咧嗰陣時咧，個個人屋企都同佢好 friend， 因為咧攞啲舊報紙啊，舊報紙好多用途噶嘛， 梗 係啦，戰煲底啊，攝住啲嘢啊，偷嘢就唔使 包嘢， 包嘢啊，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哋好 friendly 嘅，即係成家人同人哋。咁咧但係零零舍舍咧，有啲單身馬佬咧就好中意佢屋企坐嘅。原因就是問他有沒有啲過期啊咁嗰啲咧，佢哋劈曬出嚟嘅，尤其是新枝，可能印數多同埋個成本低啊。咁啲新枝咧，成底咧，連埋個條繩喺度嘅。 喂，新枝嗰個 自己攞嘅。 嗱，一陣間個 section 我先講啊。我哋有個朋友啊，整咗啲好嘢嚟，我一陣間攞俾大家。 喂，咁於是乎咁樣啟蒙咗咯，因為即係細個有，即係你成日以為自己係咪變態嘅咧，中意女人剝衫咁樣。咁當冇一啲報紙啊，或者一啲媒體引證話俾你聽，原來即係你並唔係 alone 嘅，即係你唔係孤獨嘅，原來好多人都好似你咁嘅時候咧，咁嗰啲就成為你個啟蒙嘅老師嘅，即係佢叫你教你咩，佢俾啲咩見識你。譬如我細個最中意睇藍皮書，因為藍皮書有鹹相，又有好充實嘅， 懶係有啲知識性 嘅，又好充實嘅，佢即係 獵奇咯， 獵奇啦，同埋好多。名山大川啊嘅相都有，即係直頭係今時今日我睇 National Geographic 一樣嘅，佢只不過仲多咗啲靚女相啦，多咗啲唔同嘅人種嘅欣賞，即係你學識點樣欣賞一個黑人嘅同體啊咁樣。即係我細個已經好唔即係唔會歧視啲有色人種，原因就係因為睇藍皮書咯。 而家細路仔大個咗，成日都又嫌人哋皮膚黑，又嫌人哋唔係外族。喂，因為細個唔得藍皮書。 喂，仲有咁、哦、其實我反而覺得嗰陣時，即係普遍就真係直接我即係 recap 翻上一次，反而嗰陣時啲人可能仲開放啲，即係對嗰啲膚色，我唔覺得。反而而家我覺得啲人係冷靜咗啊，自己好似自己優越咗。 唔係因為有種逆向歧視咧，我覺得好嚴重嘅，即係話譬如嗱，舉個例啊，有個人band 友嚟嘅，佢彈吉他，咁成日揾人 jam 嘢嘅，揾啲唔同嘅 friend 嚟 jam 嘅。咁咧跟住有一次揾咗一個女人。一個肥嘅女人嚟一齊 jam， 咁啊玩 jazz 嘅。咁咧，嗰個女人我認識佢十幾年嘅。咁咧跟住咧，玩完之後咧，即係一齊飲茶咧，嗰個肥婆走咗先。佢話：哇，呢、這個肥婆手吉他幾得喎，咁樣。跟住我話：咦，你唔識佢咩？佢彈咗好耐嘅，以前彈 rock 噶嘛，而家先彈 jazz 啫嘛。咁跟住我唔識，我話以前喺 Tony 做嘅，佢叫咩名？費事講啦。 Do 啦。 啊，咁咧佢話：，嘿、哎，係咩？我唔識喎。但係以前係男人嚟嘅，而家就變咗女人咁樣。咁跟住即刻話：，哦，咁唔係彈得好叻啫。 唔係啊嘛，即係好似嗰陣時新地嘅廣告咧，俾你聽嗰個電話啊嘛，成扎電話。喂，呢、這個得唔得啊？得，你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個電話？佢話：，哇，呢、這個好掂啊！其實係同一個電話嚟嘅，即係個 network。咁其實呢咪就係 唔 係 啊？我想講嘅歧視原因咧，就係話佢對女人嘅要求低好多。 哦， 即係如果佢係一個肥係一個肥婆嘅時候咧，佢話哦彈得幾勁喎，即係佢意思係話好少女人彈得咁叻喎。咁但係當佢知道原本係男人嚟嘅， 喂大佬你知唔知灣仔有間吧咧鬼佬吧嚟嘅，有個唱 rock 嘅嗰個嫁婆咧，我唔知點過啦， 唔知 四十幾歲，你真係睇佢樣咧，一個日本響好似響呢個最中意咩太古城唱嗰啲咁啊，但係一唱起 rock 上嚟。 系 年青，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歧視。 其實而家好普遍嘅，因為咧又甚至乎有啲咧社會嘅低下層咧，有好多人成日刻意保護佢啊，保護得嚴重過普通嘅對待嘅時候，其實你某程度對佢嚟講都壓力嚟嘅。 冇錯， 即係你懶係同佢出聲咁啊，根本佢自己又冇出過聲，佢自己都唔覺得佢喺個圈子度被歧視。 有 問題，咁咪變咗今日你歧視緊佢啊嘛，一路長期都。即係覺得好多所謂左膠都有呢個問題。 好啦，咁你講翻你嗰度啦。 咁咁正經嘅呢個節目。 係咯，咁正經嚟㗎。講翻嗰個泰嗰、那個。 哦，係啊，咁咧跟住咧好多鹹書啦。咁有一次最恐怖。 你最記得係咩鹹書先？其實報紙。 嗱，其實嗰陣時我報紙好少睇嘅，因為東方已經夠鹹㗎啦。 喂，咁嗰份。 因為東方裡面有個 boss 啊，咁嗰啲嗱嗰啲太 hardcore。我又未去到未夠班。 你嗰陣時幾多歲先？ 我嗰陣時讀緊小學啦。 即係咁啊，我問啲。 我相對係唯美嘅，即係譬如我中意睇啲 Playboy 啊、Penthouse 嗰啲。 你拍拖布係唔可以買夾份聖保金嘢 嘅，嗰啲叫兩樣啊嘛。 係啊，拍拖布 兩樣。 喂，我哋都話咯，嗰陣先，琴日嗰陣先同啲朋友傾開偈，嗰陣時你好少會人見到咧拍拖布係買兩份都係金夜唔勝鋪。 係啊，通常一份正經夾住一份唔正經。係 啊，通常整份咩啊？嗰陣時咩天天日報啊，懶係要刨啊馬咁啊，跟住唉冇辦法啦。 係係係，咁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咧，爸爸成日叫佢落去話兩樣佢識俾你嘅咁樣，咁兩樣咧。嗰一樣一定係嗰樣㗎，另外一樣呢就精報話是但啦，總之夾喺面頭乜都得嘅，最精髓呢就係兩樣嘅其中一樣。 反而我記得就玉龍媽媽嗰啲咩清生報生報同生報同清報，聖報唔係聖報鹹濕嘅， 聖係勝利嘅聖。 係啊，佢哋唔會拉埋一齊嘅。咁通常都即係啲報販都有啲底線嘅，因為你冇理由喂。 因為其實以前呢，我點解我哋都硬係覺得啊，以前個社會呢喺呢方面係會開放啲，或者因為以前咧我有自律嘅，即係嗰樣嘢明明係鹹嘢咧，即係大家知道鹹嘢得啦，咁咧就正即係會自律地揾份嘢夾住，冇即係冇雅觀少少，就唔似得而家咧，即係乜嘢你有隔一條尾，或者你有少少講起關於嗰啲嘢，都俾人上綱上線，即係話俾你有鹹濕佬啊，又話俾你即係耳啊，即係喺度秒咯。一秒咧就即係其實佢秒你嘅時候咧，但係佢其實滿腦子都 其實我覺得咧越壓抑咧反而係仲 越變態、啊、 越變態嘅、啊。你好似你好多你見到咩外國啲殺人犯咧，根本就係都啲沉默寡言啊。 哦，咁又唔可以咁樣類比嘅。 咁、哦、我梗唔係話沉默寡言。 唔係因為唔係因為因為殺人嗰個動機咧，就絕對係難過鹹濕嘅動機。因為食色性也，即係人人都有需要。 係嗰、那個係個 level 而定嘅，我覺得又即係，但係即係我覺得好似非洲啲咁樣啦，你見到啦，你想睇啲 Natural Graphic 嗰啲咁樣，哇睇到曬！我最記得嗰時好細個有個非洲黑人咩演武團啊，佢用個演武團，即係都幾唔好 嘅。唔係因為你去到呢個亞洲嘅社會嘅時候，佢、焗住變咗演武啫。 係啊，但 係 其實 鄉下都係咁噶嘛，但係反而覺得好喎，因為咧，即係你個社會大家衣冠楚楚扮正人君子咧，先至撞得到嗰種鬼鬼祟祟嗰種滿足感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多人睇鹹書咧，未必係個鹹書裡面嘅內容令到興奮，佢興奮興奮在咧喺 office 嗰度，哇鬼鬼祟祟啊，驚俾人及到嗰種咁嘅情緒咧，係令到你好開心嘅喎。 我講開鹹書咧，我哋嗰陣時咧，知唔知我哋個叫以前一對第一隻 Air Supply 啊，咁我哋個鹹書 Supply 啊。咁喺邊度咧？係我哋個小賣部嘅。 哦，其實 通常嗰啲咧就真係擔住口煙咧，咁喺度，我唔係點樣 小賣部嘅老闆啊？ 老闆係啊，咁跟住咧一中學嘅，咁佢一見到我哋一中學撈張起啦，買咗嘢之後咧就喺後邊自己睇。咁嗰陣時都係龍虎豹啊。 跟住問佢喺邊度嚟嘅啲書，我冇校長室攞，一個循環嚟嘅。 校長其實好多都 校長嘅鹹濕啦，如果唔係點會走去揾做呢份工啊？咁多靚妹俾佢夾。 冇得攞。喂，不過嗱，頭先講開鹹書啦，不如順延講埋佢啦。咁咧，咁我有個網唔係網友嘅老友，而且一啲嚟，咁你都未睇過。 哇！我就好難睇過。 我死咯！我唔知可唔可以咧？依家咧，因為可能隔咁遠咧，冇所謂啦。 唔使驚啦，睇得好細嘅啫。 係嘛？ 哇！老爺車 嗱，呢本老爺車咧，咁大家網友睇下啦，兩蚊雞。 喂，但係呢個封面咪啲人話成日話有個外星美女嗰個美女嚟嘅，你記唔記得？你有冇聽 碧姬巴？ 哦，以前你咪成日有話嗰啲外星人咧，咪有個美女出現嘅，就係呢個樣嚟。 嗱，我唔揭其他啦，揭下呢啲啦。咁你得 喎？ 喂， 呢個咩嚟？ 嗰陣時買架 Ford 咧，講咗兩皮幾嘢嘅啫。 哦，其實都好貴 嘅，好貴噶，跟住買層樓都好貴噶。咁啊，當然啦， 反而 個當然啦。嗱，後邊有啲咩咧？有啲 文化界， 文化界嘅有啲啊，話唔好揭錯啊，大佬，我哋豐台呢次啦， 揭錯都唔驚。揭錯咁後邊真係太過高估自己個台啊， 係嘛？嗱，咁啊，咁呢啲出唔出得啊？嗱，你話啦， 幾好身材啊？ 嗱，咁有啲咁嘅， 好細嘅啫， 好細，好細，好細嘅。咁啊，其實嗰陣時都用港模嘅啦，已經 係。咁啲女咁純情嘅， 係啊， 即係睇翻而家，即係見到啲用脂粉真係又大眼仔啦，又眼睫毛啦，嗰啲真 係。咁啊，嗱，其實仲有啲咩咧？例如話都幾重口味。 呢個咪小扎瑪利亞嚟咯， 都幾似啊？ 係咪似先？ 都似啊！呢本藍咩藍寶石啦，咁嗰時兩蚊雞， 哇！睇下先，精工錶啊，後面仲係， 係啊， 喂，藍寶石呢啲我未聽過，幾多年㗎？1960幾啊？ 1960幾年嘅呢啲， 哦， 珍藏嚟㗎， 未識睇住喎呢啲。 咁啊，我都要睇下啲老友會唔會 前輩幾有誠意喎？哇，點會儲到嘅喂？ 黐埋葉葉嘅喂， 黐埋唔好拎過嚟啊！喂，彩繪喎，大佬喂， 唔係嗰種車嗰版有。 喂，而家啲人冷潮啊，彩繪六幾年已經幾開放啊！香港嗰陣時，而家香港冇人彩繪啊，難啊真係。 梗係難啦！ 哇，不知所謂，我而家近來見到彩繪咧，著住件衫，哇，真係不知所謂，笑死人咩？大佬，你不如唔好繪啦，吳家祥。 嗱，一陣呢個慢慢再睇下，呢個又係經典。 哇，真係做唔到節目，我不釋手啊！迷你啊， 迷你！ 哇，呢啲我未見過喎，藍寶石又未見過喎。 係嘛？哇！嗱，不過呢啲咧，嗱喂，其實咧，我哋有雙打添啊，已經。咁另外咧，仲有咩啦？咁嗱，探長欣賞嗰時候，我就俾大家睇啦。 呢個咩？ 新知啦，唔使講啦，就頭先阿探長講嘅。嗱，因為咧，裏邊已經有啲頁數咧冇咗啦。咁通常新知咧，以前咧， 皮甩骨嘅咯。 就嗱， 講選美嘅。 講選美嘅啫。嗱，不過咁已經開始咧，佢啲變化咧。不過咁，亦都好多夜總會嘅廣告嘅。 嗯。 夜總會廣告。另外咧，當然啦，新知梗係唔會俾佢咁停啦。咁當然係有啲係。全版嘅 哦， 呢啲嗱呢啲咁嘅 系 全攞噶啦，咁直至到 好健康啫。其實呢本嘢都 健康，即係相對嚟講， 相對而家 咁另外大姐明啦，當年嘅一份啊，好出名嘅呢啲期先好出名嘅， 系 呢期啊， 哇沙姐啊嘛， 沙姐啊嘛，佢當時 OK 好啦，另外啦 skip skip 佢啦啊，咁啊唔好太多時間啦，咁啊。 哇正喎！ 嗱呢本我諗好多，我諗而家我哋網友咧，我睇過嘅李麗珍。咁咧，因為咧，其實裏邊咧，我收尾咧都立過下啦，黐埋一頁頁。係，即係其實係真係全部睇曬嘅，即係我哋唔揭得出嚟俾大家睇。喂，呢啲嗰陣時， 呢本我有買嘅，其實 呢本有買。 有。 我好像有舒淇。 是。 喂，那段时候我其实讲探讨一下， 嗯， 为什么啲女性即是又愿意即是全部露晒呢？即 照我的看法呢，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其实在女人男人都是的。即其实有某些人呢是很愿意将自己的身体展示给大家，如果他不是做不到这个动作，但只不过大家在个城市里面呢，即是有很多压抑，还有很多考虑，但其实我觉得有些人特别呢是会做得出这些人，是不会被逼的，就是第一，就是还有他不会觉得怕丑的，只不过是个社会没有机会给他这样展露。 其实听回一些啲叫咩风言风语讲返，咁李丽珍本身第一个比较可能是好动的人啦， 我好欣赏佢呀，佢个人真係小到浪 漫。你鍾意做就做，係咪先？呢啲就係咩 call 咩啊，食神话斋呀。 同埋你睇下佢嘅男朋友呢，全部都安慰佢，而 潘元良啦， 即係付出好多嘅。佢其实咁多男朋友我都識两个，其实 我識一个 你識一个，咁唔好讲啦， 佢唔好讲啦。 我諗佢啊，佢有个队友都有听我节目，就唔好讲。 咁唔好咁讲啦。OK， 咁啊途径啦，咁你嘅途径我讲啦。 其实咧冇，即系出呢啲书，你头先咧横跨四十年咯，呢度四五十年嘅历史嚟。 多谢红哥啊！ 系啦，红哥啊， 红哥、 啊，红哥提供嘅。 红哥，哇！你知唔知我洗几耐啊？佢黐晒一页咧，我帮佢整翻开嘅，清翻开嘅。 O K， 即系嗱，你又讲咗你嗰个启蒙啦。我启蒙咧好记得嘅，咁小学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咧，就唔知硬系咧就有啲坏同学嘅，即系硬系咧，好似似边个咧，好似嗰、那个杨康嗰啲咁款咧，即系小王爷胡杨康咁款，你样都似埋嘅。咁点咧？有一次去佢屋企，佢话：喂，嚟，有啲好嘢俾你睇，我哥嘅。咁啊，跟住有啲白米嚟，咁咧、就系部机坏咗，咁我俾嗰啲，咁就系对杨康睇。咁呢咁哇，從嗰度呢就一窺全豹，咁叫做都。 咁你遲少少喎，你呢啲書應該都未識睇㗎嘛。 嗰時未識睇。 我同你差唔多年紀，你 要。比較遲。我比較遲。 點解呢？咁你嗰段時間咁點解決呢？淨係齋發夢喎。 嗱，係第二朝醒咗條褲濕咗，自己唔知囉。 哇，呢啲係幸福嚟嘅。 係咪都好㗎。 喂，直頭啦，而家你想買返一次，你叫我俾1000蚊好滯。係咪先。 咁你忍一排咯， 唔关事，系个脑变化咗， 系嘛，真系唔得噶 啦，唔得噶啦，你忍完未啊？吸收翻啫嘛，听啲意思。 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嗰个咁嘅大 Y 同学啊，仲同我讲啊，佢话啲晶莹系蓝色嘅。 哇！ 即系我当然 我知道有个导演就系蓝色嘅晶莹嘅， 咪真系噶？ 由黄晶变咗蓝晶嗰、那个。 哇！N 機啊，大佬，哇！即係講開佢咧， 佢係藍色嘅。 喂，佢玩唔少喎。 但係點解藍色？你講黃晶講你同學啊？ 藍色藍黃 藍晶藍晶唔知喎，聽講佢係機噶嘛？有人話 唔係啊嘛？ 我聽過，但係佢又肯為女，即係為啲演員付出好多嘅，聽講。即係呢排聽好多秘聞啊，因為同一啲以前做電影嘅朋友傾偈咧，喂，原來。你見到表面咧，譬如有啲紅星咁樣，點解後來變咗？ 要開啦，要開定啦。 譬如 要開定，因為唔講多。 譬如有個張咁咧，佢咧拍咗好多套戲啊，都係佢做女主角嘅。咁、 啊、 但係突然間 sharp cut 咗，變咗老闆娘咁樣嗰啲咧，即係大家都知邊個啦。原來咧就有片商話：喂，你唔好再揾呢個演員啦，冇戲嘅佢。你再揾佢，我唔買你片啦，真係。 啊！ 真係喺度抗議，曾經抗議過咧，先焗住。 但係你講起黃，我哋諗起咧有一段錄音，咁大家有冇聽過啦？係李欣佢講嘅。喂，阿黃都拍咗一首《痴心情劍》俾阿邱泰啦。你有冇聽過各位？其實呢個有經典嘅呢、這個，你有聽過啦嘛？一定聽過啦。咁其實喂，可想而知呢個人咧，學你話齋都為情為性，都不失為一個情性嘅。 但係嗰個邱英咧，佢咧聽講佢突然間會拍咧。就係因為啲片商咧話：喂，真係唔得咧， 咩唔得？ 即係佢演技又唔得。如果你再係死都要揾佢拍咧，咁啊唯有唔買你片 嘅 啫。 但係佢賣嗰對眼嘅啫。 我知道，咁唔係嗱呢啲咧就好冤枉嘅。係觀眾係冇得選擇噶嘛，你要知道。喂，我焗住要睇你啲戲，你狂出狂抌廣告，肯賣廣告，咁佢咪紅咯。咁但係識睇戲嗰啲。即係見到或者個片商覺得慢慢 drop 噶嘛，你真係出到爛咗。 但問心嗰句， 你覺得佢錯唔錯？ 錯， 錯唔錯？ 咁索同埋做戲係兩回事。 我又講嘢俾你知喎，因為我上嗰幾集咪有個嘉賓嘅， 係 同佢同屆嘅。 哦 ，OK。 嗰屆嗰屆啊！誒唔好講唔好講名，我哋又用翻嗰個都 不敖啊嘛， 撳唔到添， 係 咯，掟咗機。喂，咁其實娛樂圈咧， 佢姓張嘅，唔好講， 唔好講啦，咪後先講。喂，其實咪後多嘢聽，不過就呢度唔講得啦。係咁啊，嗱，其實咧誒係咯，咁嗰啲同學咁講埋啲咁嘅嘢，咁我哋細細個咧傻更更又信喎，咁啊唔好教人放化，因為嗰陣時咧冇性教育，咁理性教育又點嚟咧？ 性教育其實都是來自 Penthouse 啊、Playboy 啊那些咯。 好高尚啊！ 哦，不是高尚啊，同時看埋西急的大家知不知道日本嘢叫西急？ 有 啊，龍虎豹呢我就不信的，因為很浮誇的講埋嗰啲嘢咧。我記得咧，龍虎豹咧就是專係用嚟整蠱人的因為我當時做緊初中咧，嗰啲同學咧即係擺喺你書包嗰度咧，跟住轉格到揾個訓導主任。 哇，咁好大整蠱喎！ 好大整蠱，呢啲真係唔識玩咯。 你跟落嚟， 即係玩死啊！ 玩死啲，玩死。 喂，同埋最慘咧，個龍虎豹嘅來源咧，因為我哋嗰啲係嗰啲商業學校嚟嘅，佢就喺啲住宅嘅二三四樓嗰啲咧。咁咧，啲人喺上面 J 完就抌落個層嗰個嗰個叫咩啊？ 嗰個平台。 平台嗰度，咁咧啲同學咧揾啲嘢夾翻上嚟，濕立立咁啊，塞喺你書包嗰度。其实好， 佢攞本新嘅都话啫。 系咯，其实好容易，好易知道嘅。突然间嗱，有班专系捣蛋嘅，临玩到打钟都仲玩紧。突然间你见到好静坐喺度咧，喺度啱咗笑，一定有人出事。 你讲紧我啊？ 即系有嗰啲大嚿衰啦，专系整嗰啲人。 我中啦，我呢啲系啦。 咁于是乎咧，我就提各位同学，大家都自己书包，快啲查下有冇俾人插装。跟住，切唔好玩嘅。我话你梗系好玩啦，俾人拉都麻烦。 好大镬噶，喂！嗰阵时跟住阿 Sir 攞住话， 阿 Sir 呢期我都冇搞错。 同埋你黐埋一二个点睇啊，大佬？喂，你讲一掉嘢咧，我又谂起咧纸巾啊啲咁咧，睇戏先恐怖啊。我 即係戲院裏面。 戲院睇戲，我試過有一次咧，嗰陣細個咁，即係都要睇鹹戲啦。咁啊，一陣先講下睇鹹戲嘅經驗啦，仲有戲名嗰啲咁樣。咁啊，坐嗰陣時分前座、後座，同埋嗰上高叫咩啊？超等。 係。 你應該記得啦，唔好扮唔記得。 我記得。 咁啊，我啊坐前座，冇錢啊嘛。咁啊，即都唔係嗰陣時，好似唔知公餘場咧就 fix 嘅，即係你咧就下低就上高。 超等咧就即係我諗好多九十我都唔知咩叫超等啊，因為以前戲院就兩層嘅。即係等而家去劇院睇嘅 balcony 上面嗰啲叫超等， 係啦，就冷係卧卧蝦，咁咧下低嗰班咁我就唔知啦，唔知死啦，咁啊坐喺個啱啱超等嘅下一邊， 哦，即係最前， 咁啊大鑊啦，突然間咧有啲嘢我上高飄， 哦，即係你話超等嗰個露台嘅下面， 係啊， 即係抌啲嘢落嚟， 係啊， 嗱啲嘢落嚟， 咁佢都有白手尾嘅，佢有張紙巾嘅， 哦 ，OK， 咁但係咧會。另外咧，其實嗰陣時咧，仲有膽拖啲咩咧？戲院我俾我感覺就膽拖咩有蔗渣。 哦， 嗰陣時啲人就食蔗啦， 咬蔗幫， 咬蔗跟住走走落去啦，係咪先？咁呢啲咁嘅，咁你咧？你睇戲有咩？ 喂，其實咧，我睇戲咧，我細個第一套鹹戲咧，就應該係睇《大軍閥》嘅。 陶君衡。 嗰啲後輩嚟啦。喂，因為我以前我住嗰 套算唔算啊？ 哇，梗係算啦，好算啦。喂，即係細個。咁樣魔法咧，雖然聽講係冇露三點嘅，但係已經好離譜 啦。佢揾啲花樽遮下遮下噶嘛。 係啦，冇錯。咁咧因為以前我住我隔離屋咧，有一個行船嘅叔叔咧，佢唔知點解好錫我嘅。係，佢每次翻嚟咧，都喺日本度買啲嘢食仔啊。 佢幾多分未先？ 佢幾多分㗎啦？ 佢行船好大鑊嘅喎。 咁佢帶佢老婆大學啫。咁對我嚟講唔大鑊啊嘛。咁佢相對開放嘅，翻上嚟咧帶我睇戲㗎啦。咁咧，佢無端端睇《大軍閥》咧，我竟然自律到咧，諗起都笨實，係見到啲情況遮住隻眼咯，自己邊人咁笨㗎？即係覺得好尷尬。 咁遮 係 嘛？喂，唔好搞埋。 或者另歪面咁樣咧，即係好蠢啊！喂，但後來我追加翻咧，我每次睇翻嗰類《大軍閥》嗰啲戲咧，我諗起阿黃先生，即係佢係好早過咗身嘅，即係唔知有病行咗船翻唔到嚟咁樣。 嗰位黃先生 係啦，佢就細個帶我睇過《新康納利》啊。但都係我大軍閥啦，即係總之 咁大落差嘅大佬， 唔係即係佢好錫我，翻到嚟都帶我去睇是但最 hit 嗰套，咪睇嗰套咯。同埋我屋企附近最近嘅， 你嗰陣幾多歲？ 我嗰陣時我諗我讀緊小學嘅， 小學冇人睇，但係睇大軍閥，因為佢唔知道，佢以為即係呢套大軍閥係講民初戰國。 我唔知佢以為乜啦，總之我睇過啦。 係係咯，咁咪即係嗰陣時我細個就唔受冇呢啲咁嘅資訊嘅，即係唔似得而家啲金菠蘿嚟啊嘛。喂，而家個僆仔緊張到咧，啲老豆老母乜都話唔準啊，乜都話驚。其實越壓抑咧，哇！當佢發育嘅時候， 越大鑊 啊，咪越大鑊咯。因為你細路仔好衰啊，你越係唔準佢，越要嘅。咁我細個咧越帶我睇佢越揞住隻眼嘅。即係其實咧，呢個道理啫嘛。 係咪真㗎？ 喂，我諗起都笨啦，梗係真啦。 就咁講嚇。不過即係喂嗱，仲有好多嘢想講，包括我 不過得三節做呢個節目，頂 冇計啦。 係咯。 喂，不過嚟緊翻轉頭咧，我哋講咩咧？我自己睇鹹片嗰、那個嗰、那個經歷啦，即係點樣即係拍手走出去買飛啊？呢啲即係回憶一下。咁啊，一陣間再見。